咁啊，先跟住港套啊，不過港套正面少少先啦，快講就係帶我去月球啦，係嘛？咁啊，係啦，點解科幻就因為咧入邊佢有個一開波就已經講佢係現實現代嘅，得唔得？咁而咧留意佢入邊係致敬翻台灣張雨生呢個歌手，咁張雨生咧應該係八十年代嘅某一日就車禍， 佢係喺一段時間啦， 係啊係，真係死咗嘅，即係意思係真實存在㗎呢個。咁佢特登回翻就係話，因為佢好記得喺呢個演唱會之後嘅發生嘅事，即係童年嗰陣時 ，OK， 咁然後就再我再諗啊，就我再講咩事啊？咁現實一開始就已經過去女主角就即係阿宋文華就已經去咗日本咯，咁就已經出過一張專輯噶啦，得唔得？咁而個男主角 自己都係唱歌嘅， 佢喺戲入邊係個角色係唱歌嚇，而家講緊現在先。咁而男主角過到去日本就做嘢嘅啫，工作。咁佢就知道阿宋文華出咗專輯，就拿住隻 CD 咧，就揾去個經營公司。咁去到現場就揾阿宋文華咁樣，叫醉酒咁樣，大家台灣人咁樣。咁點解去到發覺原來宋文華只不過喺嗰個經理人入邊咧，就做即係你做啲下巴嘅啫。即係可能做啲湊住嗰啲。即係做啲斟茶遞水嗰啲工作嘅啫，咁樣。咁然後先上天台講，咁先知原來就話原出現嗰只碟咧喺日本唔受歡迎。咁但係就佢又唔覺得自己代表台灣，因為佢話原來點解會出現只碟咧，就係喺就係張雨生演唱會之後，唔知前一日定前兩日啦，就係佢消失之災嚟咗台灣，就搞咗個選拔，佢就係台灣第一名，就消失之災揀去日本發展。咁發展完之後出咗碟，但係就唔成功啦，好明顯而家即係現實嚟計就唔成功。咁佢自己又冇信冇面目翻去見阿爸阿媽，咁所以留咗去日本工作就啊，啲朋友就話 OK 啦，咁幾好咁，係啦，咁即係總之夢想破滅咗嘅現實。咁而之後咧淡淡然，跟住就男主角喺下邊就夜晚咁啊，總之仲要係佢要衞生計，佢夜晚仲要去嗰啲咩歌舞伎町嗰度做人陪酒嘅喎，即係著埋女仆陪酒要。咁所以都幾坎坷嘅啫，證明佢個好拮据嘅。咁個男主角都惡咗言，咁 其實個男主角同佢有咩關係嘅咧？ 其實就話講佢其實情侶嚟咯。如果佢係我真係解釋啦。係啦係啦，真係解釋。現實就應該佢唔係情侶嚟嘅，現實就純粹一個朋友啫，係老死嚟啫。但係佢過去係情侶嚟嘅，係啦。咁而機關咁跟住個男主角好傷心嗰下，又想鼓勵佢嗰下，總之就之前就撞到有個賣白蘭花嘅女人。即係嗰啲白蘭花冇香嗰啲係叫白蘭花， 我知 係啦。咁佢買咗三盞，咁、那個女人咧就 俾食埋煮拉嗰啲啊嘛。 係啦，冇錯，係啊。咁啊，個白女人不嬲都有啲傻傻地，就成日強調話咩人生有咩可以 回。都仲喺日本嘅，講緊個古仔嗰時。 係日本冇錯，係啦。你好問題喎，唔係日本啦，唔係日本啦，講錯，台灣。佢翻返嚟台灣，係啦 ，set 啦，佢即係知道真相，咁就同個女主角喺嗰邊鬧，即係個女主角又話：你知道真相啦，你得啦，你走啊咁樣，即係嗰啲咩炒大鑊咁樣嘅。咁自己都喊啊，咁喺個台灣度街頭度遊蕩時遇到白蘭花，咁跟住後屘就車死咗嘅。男主角得唔得？咁呢邊一車死咧，以為撞車嗰下咧。咁樣直頭巴士嚟㗎，撞佢嗰下，咁樣醒返呢就回到去張雨生車禍之前三日，得唔得？就係好似1982年定83年嘅事。咁而佢呢係精神進入咗佢1982年嘅軀殼嘅，得唔得？佢係呢隻叫呢隻幻探嘅。 進入咗佢自己 呀。係啦，自己嘅軀殼冇錯，係啦。即係佢個外表係82年，但佢有齊晒佢去到未來嘅記憶嘅。得唔得？咁於是打好惡言啦，咁跟住然後就 keep 垮啦，就遇上翻嗰陣時嘅宋文華。咁嗰陣時宋文華咧，其實佢就算係一定係溝緊佢嘅，但係未受溝。咁但係同期咧，佢就係一個月球幫嘅樂隊，佢哋其實一直咧喺度練習緊，就做畢業彈歌嘅，即係唱歌嘅。咁佢入邊亦都有男主角啊，亦都有個大組嘅死黨。咁另外仲有個男主角同埋爭女嘅後尾啊。咁點知 keep 垮咁一班嘅友情塑造。咁然後後尾先知，原來佢有三朵白蘭花，佢可以留喺呢個時空三萬嘅啫，得啦。咁就知騰騰關關騰。咁而佢知道咧，喺未來，我頭先講漏咗，喺佢撞車，點解佢咁 sad 撞車？因為佢知道阿宋文華喺日本車禍死咗，得啦。之後。系啦，我头先讲漏咗啫。咁所以佢就为咗要改变呢个，佢又觉得上天俾个机会我回到过去咧。目标点解系咁做咧？就因为佢好记得阿张即系演唱会嗰日同一日咧，佢晏昼会同消失节灾做表演嘅。咁所以佢个目标咧就系要阻止佢去消失节灾呢个表演呢个选拔。咁如果选唔到咧，照佢去唔到日本，就成件事个未来会改咯。 咁但系点解佢唔索性改埋阿张雨生唔死 咧？有嘅，佢有嘅、哦，即系中间有个感动位佢有讲，但系最后冇嘅。佢有冲去后台，哦、但系俾啲警卫拦住咗，最后仲交低咗封信，仲大嗌张雨生，你记住，你唔知咩几多日号，你记住唔好揸车，唔好揸车咁样。跟、哦、住就一个歪索，张雨生听唔到 啦。 系啊，最后改变。 佢有事嘅。 系有事有事，都几嗰、那个位几感动，因为佢因为其中一个位就话佢开头佢同个佢就用喺透过佢带佢去睇演唱会咧，喺嗰度表白嘅。其实，嗯、所以张雨生对佢后生嚟计，佢嗰、那个因为个女仔好中意张雨生咁样，咁佢又有个象征意义嘅。咁终于最后表白成功，喺过去嘅宋文华系答应咗同佢拍拖嘅。咁但系原本个过去咧，佢冇力表白，表白就让咗个女朋友俾佢个。个 friend， 个 friend 系鼓手嚟嘅，就系、是、其中即系未来都喺度嘅，得唔得？咁，但系佢又话自己后悔咁样咯。咁如果当初佢同佢拍拖会点咧咁样？嗱，佢改变到佢嘅恋爱魂，但佢改变唔到消失哲哉嘅评价，因为最后佢嗰个又搞好多嘢，又搞到佢又迟到，又话嗰撞亲只脚，咁但系最后都俾阿宋文华好坚持自己披住只脚都走到过去嗰度唱歌，咁佢跳唔到舞就咁唱。咁但系问题就消失哲哉听到佢把声就停低咗咯，因为佢嗰时已经好迟啦，迟到啦。咁消失哲哉走紧嗰阵时，咁佢夹硬拉个咪唱咗几句，跟住消失哲哉帮佢停一停，跟住拧转头，我俾五分钟你咁，咁佢就唱，咁最后都拣中咗佢嘅。咁最后咔咔咁，跟住后屘咧，佢喺过去嘅状态都系会遇多一次车祸嘅，然后就翻去现实啦。 咁消失哲哉系真系消失哲哉嚟噶？ 唔系，即 系叫嘅啫。 系啊，叫嘅啫。咁而最后，穿啦吓，剧头唔记得啦。佢系到翻到去现在咧，佢以为一切冇改变咯。咁但系咧，望翻上个 back 嗰啲电视嗰啲 LED 窝，即系啲喺街嗰啲 LED 窝，因为佢醒翻就喺翻嗰条街，就啱啱撞到。俾架车撞到，但系佢又撞开咗佢，佢又冇呕血，哦、即系意思都伤只脚，好痛咁样。跟住后屘望翻上个 LED wall 咧，就原来啊见到佢阿宋文华红咗嘅 poster 咯。咁、即系证明宋文华喺即系改变咗未来之后，佢又红咗，喺台湾红咗，兼就冇死到咁样咯。系啊，咁又暗示咧， 佢又唔系去咗日本，唔知佢点啦，冇讲啦。 系啊，冇就冇讲啦，系啦、啊。跟住趁住首歌咁完咁样咯，系咯、啊。 咁 你问我 抄咗一大堆。日本漫画啦，即系呢个 贪到 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啦， 系啊，有，跟住有咩《逃兵大作战》又有，你如系咁咯，系啦，嗰类咩嘢 有啲。几套同时空有关嘅都有噶啦，你嗰啲咩烟花啊，咩鬼都要，你的名字都齐晒噶啦，其实 系啊，冇错。咁你问我整体拍出嚟好唔好睇，就好台湾嘅轻松片咯。即系你问我节奏一定又唔算快，但系又好中意趁啲音乐做底，咁啲笑位又未必真系好。 咁呢套明显系音乐电影嚟嘅，佢都关于即系歌嘅。 系哦，咁而又我反而最觸動係張雨生嗰幕咯，佢衝入去同張雨生想講嗰幕。 喂，佢其實成套嘢真係存在嘅人就得呢個啫，係嘛？得呢個即係呢個啫。你連小德哲哉都唔係本人啦。 係啊，冇錯。 咁但係嗰個張雨生係都係一個人演嘅啫，係嘛？ 係咁見唔到㗎。 我见唔到，即系冇见到样， 系冇错出现嘅，一个样样咁样，一背脊咁样。咁而就但系入边就话佢好咗，有去到好多歌，咁同埋有张专辑咧，就系叫做《带我去月球》嘅，咁所以都有双重致敬。入边嗰首主题曲都系《带我去月球》，咁而当佢唱嗰首歌嗰时咧，有啲剪影要讲。 带我去月球系咪张雨生嘅歌嚟嘅？ 系， 正正就 系，即系啊，张雨生嘅歌。冇錯，所以好充滿致敬。咁我後屘問翻我台灣啲朋友咧，先知原來真係好紅嘅，即係張雨生地域級數等於我哋香港嘅接近譚詠麟咁。係啦，喺台灣啊，係啦，呢只級數嘅歌手，當然唔會後生啦。咁但係又講起 會唔會低咗啲啊？會唔會係 John Lennon 啊？ 可能係 Sorry 啊。 系咯，唔系即系唔知啦，即系你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一啲， 系啊，即系系咯，系咯， 因为最红嘅时候离世嘅人嘅， 系啦，佢就系咁样。 咁我哋一定唔系谭咏麟啦，因为谭咏麟仲喺度咯，即系会有啲系 张国荣啊， 或者 陈百强啊咁嗰类咯， 咁啦，或者 Beyond 咁啦， 冇错， 又唔系 Beyond 唔系死晒，系啊，家驹啊，冇错，系掌嘴。 就咁、是、 Beyond 有幾個仲喺度 嘅。係啊，咁如果你話鍾意睇叫音樂類，因為佢都好多唱歌元素嘅，又會襯住，亦都有啲校園青春歌。 即係你想形容我都大概想像到一個點樣嘅。 係啦，鍾意睇呢類片，咁又值得入場啦，因為入面就全部烏煙嘅。咁而個男主角都做得好，就叫劉以豪啊。咁喺入面好似。 但我想問佢相差咗咁多年啊，咁佢嗰啲角色佢而家。 翻曬嚟，大咗之後，化妝。是啊，都是 化妆。咁而家几咩年纪到嘅呢，即係佢哋当佢 係。都31-2囉，你当。 咁佢嗰时几多岁啊？ 係啊，嗰时就好趣，咪我估应该高中，高中二年级咁，係咪即係而家嘅中 学。即中学生啊？ 係啊係啊，中学啦，即係佢哋穿校服家嘅时候。 哦， 但係毕业㗎啦，即係佢哋嗰年就毕业，咁佢因为被消失之灾拣中呢，佢先冇喺台湾升读大学，就过咗日本咁样。系啦，古仔 系啦 ，OK 啊，古仔都 唔系一定还可以，不过就你问我又你话好惊喜又真系唔系咯，因为太正路啦，我觉得系啦咁 样。咁你台湾受动漫影响亦都好多年噶啦，有咩咁出奇啊？有呢啲桥好正常。唔系即系主要佢点样将佢自己本土嗰样嘢 mix 到落去啫。其实桥我不嬲话桥冇所谓嘅，咪照抄都得噶。其实你有本事，你咪抄到喺呢个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你抄得好好嘅。因为佢套真人版都拍得唔好嘛。咁如果你够胆死抄，但系你都套得翻，如果香港拍入翻香港嘅，即系嗰啲嘅情怀背景落去，冇问题噶。系咯，台湾拍到咁啊，台湾塞翻自己啲情怀咯，冇问题，桥嚟啫嘛。 冇 錯，即係呢啲玩時空、玩愛情、玩音樂，咁其實冇分地域嘅，係咯，係咯，同埋都係呢啲古仔㗎啦，嚟嚟去去係咯。咁睇下你點樣將佢再重新再整理成為一個新嘅故事啫，係咯。咁整理得好咪都好戲咯， 冇錯。好， 咁即係呢套都值得睇啊，係咪？ 值得睇，可以。即係中意睇《校園青春》咪睇到。好，跟住啊，梗係《血觀音》啦。嗱，講曬《血觀音》，即係咩咧？真係20、30、40嘅教父版講完。 哦，竟然就係咁。 咁 要 三代女人， 你就知啦，吓头先你提过啦， 冇错，文琪。 咁啊，韦英雄 中间嗰个咧，韦英雄就系唐夫人，就 系 即系大。中间就叫吴可希啊。 系边个？ 台湾人嚟嘅，不过你见过样，如果你睇得多台湾电影，你都熟嘅，即系嗰个系都系啦系啦，都知。咁咧嗱，但系问题佢入边做到咧，就系其实吴可希。是阿韦英雄个女啦，咁但系阿韦英雄就好早已经生咗佢嘅，咁所以韦英雄佢都唔系好老嘅啫，吴可希虽然仲已经系文琪嘅阿妈，但系问题佢唔系好老，即系讲紧而家望落去30多、32、33咁样啦，咁但系文琪咧就话讲佢系吴可希咧，好细个嗰阵时就俾人搞大个套生嘅。咁所以文琪就而家14岁啫，咁所以咧文琪同阿吴可希行埋咧，其实唔似两母女嘅。咁而阿唐夫人对外讲咧，就话呢两个都系佢个女，得唔得？嗱，有个咁嘅 tricky 位，但系 okay. 近即系真系核心嘅上流社会嘅人就知 道， 就会成日拿呢个嚟串佢。点 解教父法咧？ 嗱，教父法就因为成件事其实讲紧咧，就系呢个我哋香港啱啱票王啊，边个啊？立法会票王是哪个 有什么关系 啊？我想讲到那个字，立法会票王是哪个？喂，新年先不记得？ 立法会票王 什么民？即是得票最多的，即是新界西那个叫什么？哎，我突然 有什么关系呢？不紧要， 因为他讲就是讲这个官商、官商乡客四样东西论晒，得不得？ 不过 是朱海迪是啦，即是朱海迪讲的官商勾先生。不过呢就是唐夫人由80年代已经掌握住即是那个地区的一个地的开发。咁在入面呢讲佢怎样运筹帷幄穿梭住上流社会，既要即是叫做依笨个权贵，亦要贿赂官员，亦都要去到控制记者，跟住又要去到某啲位呢，即是同佢争嗰啲人又要怼冧佢咁样，得唔得？ 即是佢系黑社会嚟嘅，成佢其实。 唔係，唐夫人只不過一個真係有錢女人啦，但係有錢嘅意思呢，佢一出嚟個位好下巴嘅，佢係似係奉承，即係佢自己有錢啦，即係都有間大屋咁樣，但係呢就全部都好下巴嘅，韋英雄做到，哎呀全靠你大姐你睇住我咋，嗱我呢我知你鍾意呢個翡翠，我讓俾你吓，咁佢似係湊住一隻權貴嘅下巴女人。阿韦英雄咪饰演咁，咁但系成套戏都系嘅，即最后先扭桥，原来所有嘢由80年代开始，所有嘢都运筹帷幄，系啦，即最出终极嘅黑社，即唔好话黑社会嘅，即佢要描述呢种咁样嘅叫做呢种明争暗斗。 咁你讲呢啲唔系黑社会啦，呢啲其实系差唔多系 是美國那些呢，即是那些控制住即真正背後明白的那些 光明會， 即是你可以說 是可以學說是一些秘密結社 猶太人 道 那科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你可以是一個 soccer 或者什麼的，是 的，類似秘 密結社， 是的，但是如果味道正呢，它裡面的永遠紅國變化很大的，它是做到很多面向的，即是面對權貴它是這樣，面對記者它就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你不要這樣，我要你幫我，跟面對過有個軍閥的，即是不要說軍閥，即是當地那些，你當是軍閥 來的，你說它現在 它回顧就其實八一八二嘅啫，八一八二八三，佢有 highlight， 因為佢大肚電腦嘛。八一八二，1981年咯，一九八一八二。 即係佢嘅現代係1981年。 唔係現代就現代，咁佢 真 係回顧嘅。 OK OK OK。 冇錯，但係魏英雄即係叫做攞你 poster 見到嗰個樣，佢嗰個風華盛世嘅樣就係八一八二年。咁套戲主要講咧就會由八一講到九一，九一講到一一，最後講到一七，一七呢下咧就係文琪大個咗，佢已經成為台灣首富啊，得唔得？回顾翻呢件事，当佢成为台湾首富，佢再吞并一间公司，佢就成为咗即系台湾首富之外，又话仲可以上到唔知咩咩咩福布斯首富100名。咁我估咧串紧 HTC 啦，得唔得？咁跟住又话会做手机市场啊，又会成 咁。咁佢个老公点样死咗噶啦？ 你听我讲埋先。咁跟住嗰个然后就话一个 Y shot 影到落去，佢一路行咧，佢发觉只脚咧冇脚噶，佢断脚。佢系用紧二肢嚟行嘅嗰条女，但系嗰条女系靓噶，即系雍容华贵，着晒晚装。嗰、那个就其实后屘先知哥，原来就系文琪大个。 吓、啊， 文琪又即系意思嗰个细女，14岁个女仔，大个之后，即系而家讲紧2017年啦。佢系冇只脚，咁啊只脚系二肢，第二肢出嚟咧系青花瓷嘅二肢，即系靓嘅 ，grand 嘅。咁好似花樽咁，但係只腳成隻腳係花樽，咁都係佢獅子做。就講佢慢慢行行下咧，好雍容華貴，哇！咁好多記者影住嗰陣時，大家收到個電話。咁收到電話個 check 位就話咧，啲人就哇收到電話之後，突然間面色一變，跟住就走啊，跟住直頭離開咗個記招。明明佢做記招，咁跟住啲嗰啲傳媒就揣測佢究竟收個電話係咩，然後就聽到佢個口語講嘢，原來就係媽媽，得唔得？咁聽到媽媽兩個字，跟住然後就啲傳媒就揣測，然後就開始回顧啦，一跳就跳咗81年啦，得唔得？嗱，佢個劇本都玩到幾正， 現代又 係啦，嗱，咁你 hold 住嘛，第一就 hold 住，咁我理解咧，唔知呢個女人係咩人，我又唔知佢係其實係文琪大個，因為大個之後亦即叫改名嘅，咁總之唔知 之後，即係你係第二個演員做嘅， 梗係咁大咁梗係啦，因為14歲嘛，文琪14歲啫嘛，咁呢個係大個嘅，係 咁你呢啲係扮 老 扮老，不成成 係第一個做嘅，係大個咁好老啦，都因为现在好老啦嘛，好老你计翻都即系等于40岁啦嘛。如果系演2017年，因为81年14岁，你谂 咁你意思成为咗首富嗰系文琪， 系咪系啊？文琪呢个角色，但唔系文琪呢个演员演， 系即系嗰时阿咩即系韦红呢都死咗噶啦，即系意思。 又唔係，又唔係咁佢有個 double 扭 Q 啊，佢都穿埋啦，即係我哋美劇。 我哋講明穿㗎嘛。 係啦，冇錯。咁佢啲人又梗係講最後，哇！經歷咗咁多，咁文琪未照嘅，應該最後就梗係同阿韋英雄啊叫相親相愛啦，係咪先？好牢固嘅關係。點解最後扭橋？嗱，文琪點解會攞到啲人話攞到女配角？其實佢演技仲好過韋英雄入邊，因為佢14歲個女仔，佢演到嗰種由真正好真愛媽媽。但系就俾媽媽無限次背叛，無限次利用，由怨恨媽媽到已經冇感覺，到最後要報復。佢呢個層次佢做得好鬼細膩，成套戲其實表面係韋英雄做主角，但我覺得識睇咧，其實係睇緊韋英雄佢做咁多嘢，佢做咁多孽咧，最後得來嗰個報應就係由文琪報俾佢。咁係一個跨三代嘅報仇故事。咁呢個講嚟講都文琪冇中間過，因為大家理解中間嗰個最後就俾阿韋英雄親手搞掂咗。怼冧埋， 即系个妈个文琪个妈俾阿韦英雄怼冧嘅， 系即系真阿妈，系啊，或者如果外边就当系家姐，系啦，即系嗰个头先我你话唔识嗰个，即系另外一个台湾演员嗰个角色就系、 是，即系嗰个角色就冇咁重嘅，其实喺古仔入边， 啊都重嘅，因为嗰个角色咧有啲位置又要靠佢，因为嗰个角色性感嘅，索嘅，咁、 样，咁 佢同埋佢系因为咧，佢系聪明嘅，佢系一早睇透咗唐夫人嘅奸。佢阿媽嘅家，咁但係問題就咁，佢都係佢阿媽，佢冇辦法，所以佢好迷失嘅，佢就成日要好縱慾嘅，佢會搞佢屋企啲司機啊，識有佢嗰啲廚師啊， 又識有佢啲保鏢。 即係總之佢 有好多藏匿 力嗰樣嘢就冇興趣啦。 係係啦，佢又會特登搞我阿媽啲嘢。即明明阿媽約咗個市夫人，佢會特登走過去，又突然間揾個身體撞佢啲保鏢咁樣，咁搞到啲場面尷尬啲衰嘢。咁啊變咗有呢個咁嘅角色，咁但係佢又試過同個司機搏嘢，就俾阿文琪睇到。咁佢睇到仲好 high 咁樣嗰啲，即係都有啲係扭曲咗佢嘅人性。咁但係最後先講咧，佢阿媽先係唯一諗緊方法點樣救文琪脱離呢個家族嘅人。咁而佢韋英雄個 point 就係話咧，我不嬲生個女對我嚟嘅都係一個我用嘅工具。不過我生咗呢個女太聰明，我用唔到。咁而家我再生就生，即係好彩佢生咗文琪。喺阿韋英雄嘅立場咧，我就寧願係文琪係我個女。我唔係我個孫，即係多當佢個女咁樣用， 即係負責佢。 係啦，咁所以咧，但係阿哥去過佢阿媽就知喎，即係意思佢阿文琪個親生阿媽就知，咁啊跟住扭橋點樣過去，其實暗地裏想俾啲證據阿文琪可以脫離呢個家族，但係後屘失敗咗。咁啊點樣東窗事發，最後又點樣又俾借刀殺人，咁最後喺個船度著火燒死咗間屋。咁而燒死嗰下，文琪係知嘅。知道邊個做，咁而文琪最後選擇冇同我阿媽一齊上船咯。咁開頭就梗係估到，原來文琪最後都同流合污，但原來嗰剎那文琪已經同自己發誓，我知道上隻船就係阿嫲，即係阿韋英雄殺我阿媽，我就忍辱負重，我目標唔係要殺佢，我要吞命，我要立咗佢頭家咁樣。咁最後幾誇咁樣啲人其實，但係啲人其實我唔知㗎，最後先知道。最後仍然在咩咧？佢現實啊，點解會突然間離開個演個記者？原來就俾啲狗仔隊追蹤到。原來佢去探佢阿嫲，即係唔係阿嫲？佢對外講都係阿嫲嚟嘅，即係韋英雄。咁原來韋英雄咧就即將死啦，老死啦。咁所以佢收到 消息，咪攞 去醫院。係啦。咁而有一個韋英雄化咗妝嘅病樣，咁都幾恐怖，化到濕粒曬塊面咁樣，好乾絲咁，但係好多儀器駁住佢。咁跟住，哇！啲記者見到佢咁 keep 卡，後屘最後啊，成功捧開曬記者，咁佢入咗去個醫院度。咁呢個亦都係呢套戲最後一場戲嚟嘅。咁然後就睇到阿韋英雄眼神位瞓咗喺度，點樣見到阿文琪喊？ 但你話嗰個演唔係阿文琪做嘅， 唔係文琪係咪㗎？即係我話文琪呢個角色係咪我解？我唔記得佢個角色名，即係呢個人坐喺度，咁然後就同佢同阿韋英雄講，咁然後嗰場戲就好睇啦。咁因為咧入邊就講曬好多恩怨情仇，解咗好多以往嘅告白。 咁呢個大個版呢個做得好唔好嘅？ 都好噶 ，O K 噶，大个版边个做要查下，系，但系好少，即系最后一幕， 做最后嗰幕啫。 系啊，最后幕。咁而最后就话走埋去细声讲就话，我用咗几多钱？就是、为咗保住你条命，我就保住你条命，你唔可以死，你要睇住我，攞晒你啲嘢，我要睇住你生不如死咁样。跟住最后一个歪索，然后就去化成一个血观音嘅幅画。咁最后边个系血观音咧？其实就系文琪。 血观音系咩嚟咧？其实我听耐。 血观音就因为系我又讲埋话，佢阿文琪个阿妈咧画家嚟嘅。即係你知佢梗係呢啲位啦，又唔鍾意權力，咁佢有啲嘢做，咁佢又講畫畫畫西洋畫，佢其中畫咗一幅成名作就血觀音，就係、是、三個女人個面容好扭曲嘅，就係、是、見到 poster 你見到嗰張嘢，咁佢就話呢個係血觀音，嗰陣時佢幅畫叫血觀音，咁、佢然後就講，最後嗰個象徵有冇三個係佢哋三個嘅自己嘅投射咁樣，類似咁。咁但係中間正位咧，其中韋英雄又值得讚嘅地方咧，佢中間點樣？迂回喺啲權貴嘅，咁然後最後運籌帷幄就話原來佢不嬲去過，佢契家佬，即係意思韋英雄佢本身唐夫人，冇講唐夫人個老公嘅，即係佢老公係不嬲，我估咧後屘佢村咧係阿唐夫人好細個已經即係俾個有錢佬追，然後佢就後屘嗰個人就馬上封嘅，咁啊之前好細，係即係年紀大，但係就搞家下嘢死咗，咁佢立咗個家產，咁成為咗唐夫人。咁但係就一個孤兒寡婦就，但係佢所謂家產唔係講到咁勁嘅，即係喺一開頭就都係講可能有笪地，起碼唔使做咯，起碼有工人，但係不至於可以話買地起樓，咁佢都係依附住。哎呀，你第時如果起咗之後咧，我都係想入一兩間賺少少咧俾我咁樣，即係嗰只下巴到咁。咁而當中就成日俾啲闊太拿嚟侮辱嘅。即係例如就係話，係啊，兩姊妹啊嘛，兩姊妹又估唔到咁後生啊生個女咁，即係同埋嗰陣時叫百幾年代。咁細個已經生咗個女，咁係即係佢哋係好敗壞啊嘛，即係覺得係妓女啊， 係。總之佢其實係由低點樣爬上嚟咁樣嘅。 又唔係，後屘先穿， 佢80年代嘅唐夫人原來掌握曬一切，佢原來暗地裏攞曬嗰啲家族嘅犯罪證據，佢同埋好多人借力打力嘅，攞咗知道呢個闊婆原來同嗰個人勾佬，就暗地裏將啲嘢放風俾傳媒，然後等佢身敗名裂，跟住然後就殺咗呢個人，嫁禍俾嗰個人。咁原來成個佢入邊好多殺人場面嘅，都係有個人殺人咯，但係最後就係唐夫人指使咯。咁嗰個人原來又識同唐夫人識嘅咯。咁而唐夫人嗰原來嗰陣時個契家佬，即係唐夫人咁，佢都有應該有條仔啊嘛，佢條仔就係原來就係嗰個軍閥，即係唔係軍閥，應該軍隊嘅人嚟嘅，總之好勁嘅人嚟嘅，係啦。咁而查呢單案嗰個兇手咧，就調翻轉就文琪冧佢，唔係，其實文琪冧佢其中一個連環殺手，佢後屘又話個家丁咧殺咗某一家人，咁懷疑個家丁，但係原來文琪第一下邪惡咧就唔係為咗阿媽嘅。就為咗爭嗰個男仔，咁佢已經叫做細個已經借刀殺人咗一次，咁所以最後佢條路鋪都係個因果循環，就你血觀音生嘅就血觀音，咁而血觀音最後 咁最尾解釋佢點解對腳係遲咧？ 即係咁係啊，因為我又講由過去到181到81嘛，91年就已經唐夫人贏曬嗰下。佢就91年嘅文琪咧，叫大個咗少少啦，但都係文琪做，咁就又撞翻佢嗰個初戀情人，咁有啲糾結位嘅，最後就講佢咧衝咗出火車，就自殺嘅文琪，佢接受唔到，係啦，咁嗰下係啦，嗰下就斷翼噶啦，就後屘解釋翻，係啦，咁但係由91跳翻去17個時空就係靠最後個火車鎖。佢就突然間失控怪叫，原來連嗰條友都係唐夫人安排，我換唔到，即係都係阿媽安排曬，我原來一直都去操縱住咁樣，跟住一癲啦，咁啊衝咗出火車，咁有啲情感為嘅咁樣，咁犀利。 好特別嘅呢個故仔， 係好特別搞抽嘅，同埋唔悶嘅，因為我真係你我咁講，我穿曬個陰謀咯。咁但係你開頭你估唔到唐夫人咁打炮，同埋有幾場係攤牌戲咧，佢直頭下巴。俾人潑水，咁但係點知無端端突然間就運籌帷幄咁樣，即係 真係香港唔會拍啲咁嘅戲啊！ 係啊，即係嗰啲細膩嗰啲計謀，正 要睇啊！呢套直情，如果係咁， 係啊。咁但係雖然戲院少，但係希望啊，等大家谷爆佢啊，都加場咯。因為真係食住金馬，佢即刻上嘅啫。坦白講，係啦，你唔睇啊，肯定可能下禮拜都冇啦。係啊，你係啊，依個 即係金馬攞到獎嘅戲喺香港都係如此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真冇办法，真系，真系，除非攞个金像奖嘅，真系大佬，真冇办法，真系。 唔系，自己睇啦，唔知血观音呢啲，即系总之港产片拍唔到咁犀利嘅，咁呢啲即系台湾就确实系劲嘅。咁呢套都攞咗金马最佳剧情片噶，得唔得？系啦，咁样。 唔系，即系其实咧，佢哋有好几套都系讲啲比较有啲杀人啊、阴谋嗰啲嘢咧，即系可能佢哋真系又系真系受日本影响，即系佢哋写呢啲嘢系有写到啲啊，比较。 啊、 香港真系咧谂埋呢啲系谂系唔得嘅， 咪《溏心風暴》咯，只系嗰只咯。 诶，咁你唔好讲《溏心風暴》，《溏心風暴》唔系殺人噶嘛。 系咁系啊。 即系而家我哋讲嗰啲系有啲局啊，呢啲咧，其实唔系好写到嘅，真系系。即系呢啲始终系有啲推理啊，有啲类咁嘅嘢。 层层少少圈套，点样互扣又要俾观众有少少知道。 睇下台湾佢哋点样处理啊？咁处理都唔错啊，你之前有几套都系。 咁而導演嗰個報報啊，導演就係楊雅哲，兩個吉字，我唔知係咪叫 多哲啦， 係咯，係楊雅哲，咁就導演加編劇都係佢，咁雖然都係真係好個人化嘅作品，咁亦都值得留意啦。呢個導演即係 睇下大家係咯， 大師級作品冇錯。好，跟住又到哇，要講成龍啊，叫你坐住啊，即係你問我啱嘅嗱，佢嘅個人言行嚇。即係作為觀眾就唔應該咩，咁但係又我調翻轉係佢有時唔止個個人言行嘛，佢嘅戲都唔好睇嘛，即係而家我唔係歧視佢嘛，佢之前套套都唔得噶嘛。 咪即係總之高富帥睇翻套戲啦，係啦。 係啦，即係近年確實係個指標係低嘅，套套都交嘅。 我就唔係好中意睇佢拍西片嗰啲嘅，我自己就。 咁梗啦，你譬如火拼時速嗰啲，咪係 麻麻地啊，對我 你當雜耍小丑啫嘛。不過就即 係，但係一嚟講呢套點？ 係啦，咁啊，但係估唔到呢套咧，真係好實。嗱，第一咧，佢個角色好啱佢做，佢一個即係為求揾到女真相的話的八號爸爸。咁但係佢已經乜都冇啦，佢喺英國嘅親人就係得個女都死埋。 咁佢 點解佢個年齡爭咁遠嘅？佢而家佢 係啦，呢樣嘢就有啲唔同嘅。 其實嗰個好似同嗰個 唔係阿爺，係阿爺孫女嚟嘅，係 唔 係？ 唔 係孫 女嚟 嘅，係孫女。 孫女， 但係因佢唔 啱，如果奇怪乜咁老嘅？ 係孫女，就因為佢話佢，但係佢又咩嘅？其實佢又我唔知係咪因為都要俾翻啲面美國。其實佢話成龍唔係一來唔係中國人啦，唔係佢係中國人啦，但係佢唔係中國籍嘅。佢其實係以前喺美國當兵，佢係打過越戰，仲要係好勁嘅乜乜乜。 哦，即係佢唔係中國，係 佢唔係中國公民嚟嘅，冇、 哦、 錯。 我仲有啲中國特工嗰啲以前。 係啦，佢係俾翻個安娜美國嘅，咁、哦、所以咧佢係打過越戰，仲要係唔知乜乜乜乜幾多隊嘅獎，攞好多英勇勳章咁多人。 Rambo 啲 friend 嚟啊！ 冇錯，直情係 Rambo。咁同埋好擅長森林陷阱嘅，即係點樣搜。索嗰啲，所以佢後面就擺太空場咁解，咁同埋話係咁入個超級市場都可以隨時整到個炸彈嘅，即係買下啲水劑啊，係啊，買下除草劑啊，攋個梳打水啊，跟住買個容器，係啊，倒倒埋埋加個火柴綁條繩，跟住就爆啦，咁樣係啦，係啊，超級市場就整個炸彈嗰只咁，咁佢個位就係話講佢一個視而不捨，為咗追求真相。咁佢冇辦法，佢咪就要佢好多次打電話啊，問人啊，問咗即係佢知道邊個查。咁阿邊個阿皮利皮利布士係啦，佢就飾演咧，其實係一個官員嚟嘅，但係個官員咧係平衡緊英國同英格蘭同北愛爾蘭。 哦，即係佢唔係差佬嚟嘅， 唔係差嚟嘅，但係高官，但高官得嚟咧，佢之前其實係嗰個恐怖分子組織嗰啲人嚟嘅。咁佢就話北愛爾蘭咧唔知有12個恐怖分子組織啦，你當即係嗱，我哋外人就叫佢做恐怖分子啫，佢實情係入邊即係北愛爾蘭嗰啲叫人民嘅組織啦。咁佢係咧以前後生都試過係主要做恐怖襲擊嘅，但佢就係叫做能夠統一到個。即係冇叫統領到嗰12個嗰啲恐怖分子嘅人，咁從而就有個官位俾佢，佢就負責同英國雕，即係一個即係政治上做。 即係佢都唔係英國嘅，佢係 北愛爾蘭，係啦，以色列北愛爾蘭。咁所以阿成龍查到佢頭上。咁先就話你會後悔你唔講俾我聽，咁然後先佢先逼於無奈，因為佢又唔係話逼於無奈，佢個 point 佢都話佢盡量佢唔會殺到啲無辜嘅，佢全部啲炸彈都嚇嘅啫，佢就真係調翻轉就去翻北愛爾蘭放炸彈， 冇殺過人嘅，即係成龍， 但係就都去到某啲位，後屘有人開槍打佢嗰下，佢咪會還光咪殺翻嗰人，但佢冇殺過無辜嘅市民嘅，佢裝啲炸彈都唔會喺啲街度驚炸到外人，係、 okay, 揸落佢擠就擠落去嗰個外交， 佢都有即係 有心意嘅，係有個心意嘅， okay, okay, okay, 但佢都知道自己賴硬就會咩，佢都豁出一切，佢間鋪都俾咗劉圖頭先有網民同我講，即係佢另外有佢有個 partner， 佢係開啲唐人館， 唔緊要㗎嘛，嗰個冇打㗎嘛， 唔緊要冇打，但係嗰個條女原來好熟嘅，但係原來佢化到老妝就變咗好似一個阿四咁樣，咁但係原來係 真人靚女嚟嘅， 真靚女嘅，起碼靚過景甜，咁你知係啊，係好有味道嘅，同埋呢套啊唔同景甜啊，即唔係萬達，但係華爾兄弟噶，即都係叫做中美合拍片嚟嘅，其實、 哦、 中英合拍片，其實都係合拍片嚟嘅，簡單嚟嘅，不過唔係萬達 片嚟嘅，都 西片，即係但係西片製作咯，即但係都係合拍片咯，叫做，但係唔係國內班底咯，即係所有嘢都係。用荷里活嘅人咯，借除咗成龍喎，係啊，所以 你話嗰個女啦， 係啦，冇錯， 同埋個孫女啦，係嘛， 係啦，咁我最正就唔係話借齋打嘛，如果你話留意齋打都係一般動作片嘅高度啫，佢最正佢文戲咧，阿皮亞士做得好啊嘛。佢入面佢講佢點樣周旋喺英國，跟住啲英國啲官員又會打話俾佢，咁但佢表面咧，佢又唔可以俾到其他啲組織知道，佢其實暗地裏同英國嘅 FBI， 應該係唔知係咪叫 FBI， 即係中情五局係有聯繫，咁同埋佢係有好多情報咧，係要靠佢哋兩個互相交換嘅。 咪 MI6 啊嗰邊 係？係啊 MI6 咁樣類似，咁所以變咗條橋正啊正在，佢中間啲文氣就好鬼寒冷嘅。 成龍自己嘅文氣又得唔得咧？ 都系嗰、你問我就一定係耳目不新咗嘅，即係但係就其實唔多嘅。成龍高位文氣唔多，當然 佢 有啲球啊，係啊戰鬥多，但係戰鬥就係因為咧，佢做成龍就單即係叫做係咁不停騷擾嗰阿皮亞士啦，咁而又皮亞士後屘逃咗去有個山莊嘅，點知都俾成龍揾到，咁成龍仲可以夜晚又設陷阱喺個森林搞咗啲保鏢啊，咁然後又潛入去，最後又勒索，即係唔好話勒索咯，即係去到個位即係逼到佢又要講咗啲嘢， 講個秘密出嚟啦， 係啦，咁啊扭嚟扭去咯，咁但係最後有穿嘅，其實皮亞士都某程度上佢有份策劃呢單嘢。 但係佢係冇遇過要殺平民，佢開頭就係諗住我 I just want 啊咩 financial boom，即少少炸彈搞到總之個股票市場跌，我哋鬧一筆就算啦。咁佢有呢個信息嘅、 哦， 所以最後成龍冇殺到阿皮亞士，但係佢將佢同嗰個，因為阿皮亞士又講佢有婚外情，原來婚外情嗰個女人咧都係嗰個組織條針嚟嘅，即其實佢管唔掂佢自己個十二個組織嘅，即入邊有內鬼嘅，咁扭咗啲嘢出嚟咯。咁但係最後佢又公布咗呢件事，搞到佢身敗名裂嘅，但佢又冇死到，但其餘啲人咧全部俾阿成龍殺曬，佢仍在最後就。佢就仲快過 MI6 嘅部署，佢就已經入咗去扮個煤氣工人，入到去就一個人殺曬。 即係都未嚟，佢搞掂曬啦。 但係都埋曬位嘅，即係裝曬炸彈等 action 嗰下，點解突然之間門口叮噹？點解有個華人嚟啊嘛咁樣？跟住嗰邊 call action 話停，個華人入到去之後搞啲搞到做， 係咯， 係啊，跟住搞一搞到之後搞唔曬，真係全部殺曬，就要睇下成龍點樣手引咯。杀佢个女嘅人，最后佢仲揾得翻上当年嗰佢个纹身嘅，因为最后落炸弹嗰、那个。 但你话你话成龙咩系美国人嚟嘅？ 你听到你话咩？ 你话佢美国籍嘅？ 系美国籍嘅。 点解佢喺嗰度噶？ 系因为佢就话之后咧越战越战，佢就偷渡过新加坡， 哦、 但喺新加坡再辗转偷渡去英国中途，佢系有个新闻讲啦，原来佢系俾海盗就截击嗰啲偷渡船，咁、哦、佢老婆仔女死晒。就死剩咗佢個女個孫女係噶，咁、嗯、然後得佢兩個可以去到英國， 就叫做 就 分兄六弟三根， 係啦咁樣，哦、就有個咁樣嘅回憶片段嘅。咁而喺個海盜船咧，成龍都有打嘅， 即佢有做噶 ，有演出嚟有回憶， 唔係講 嘅，係啊係咪講有演嘅回憶，都有幾嘢 噶喎，嗰度變翻 啊，嗰陣時又唔係啊，因為好黑白，一一樣樣都係成龍嘅啫，係啊，咁啊打嗰個點啊打曬關鬥，又搶咗幾支槍，最後撈咁啊，跟住啪啪啪啪， 冇打醉拳啊？ 就冇打，但係都出曬旋風腿嘅。 惊唔惊？唔系我冇 点讲 啊， 系 啊， 但系公道讲，成套戏成龙个动作就几实嘅，即系你问我就唔系话好花巧，好杂耍嘅。 唔系，即系佢唔系做跳楼啊呢啲人。 系啦，唔系嗰啲玩晒极限啊，系啦，擒上场又扮个对面，佢特登做到好快好利落，但系嗰佢系真系识打，佢一打就打啲关节啊，即刻落低嗰个人咁样咯，都。你問我個感覺都似 Tekken 嘅，係啊，即係個大路，但係 Tekken 又往往打爆頭嘛，佢就唔係，佢全部都冇殺到嘅，即係都係，但係直至最後咯，最後佢知道嗰啲恐怖分子匿埋咗喺嗰度，佢一個人入 嚟喎，如果咁講真係都係， 其實係啊，可以咁講， 即係佢係 長者俠 人嚟喎，係 啊，成龍長者俠咯，可以叫做， 即係佢呢個唯一就係佢係化老裝嗰啲係奇怪啲。 系啊，咁有氣味咯，同埋佢最正 就即係 打嗰度，佢又好精彩嘅，佢特登刻意唔拖嘅，唔會又搞到又要飛車追逐啊，又頂大大場面， 冇鞋吹啊嘛，冇 係啦，冇係啦，冇鞋吹冇成，咁而到一打完就文氣就到咗係皮亞士嗰邊個政治角力咯，佢又做得好嘅，佢嗰個點樣受壓迫啊，點樣又要查出真相，又唔知邊個中令家，咁就發覺原來佢老婆都係奸嘅，即係阿皮亞士老婆，咁、 哦、 而個老婆佢另外原來佢有個侄嘅，個侄咧其實就係以想當年。英军嘅唔知乜鬼森林专家，佢就揾佢个侄咧，就同追捕成龙，最后两个隻抽， 即系嗰个都劲嘅， 系啦，嗰个劲嘅，但系个侄咧原来又搞佢老婆， 即系嗰个岛都有得同阿成龙恋过嘅， 系有得同恋嘅，后生人嚟嘅，但系佢又会搞佢老婆喎。即係有情有藏氣，仲直頭搞老婆，咁連個陣都信唔過，咁啊皮亞士腹背受敵，嗰邊就俾成龍逼，呢邊又俾人哋英國又唔睇佢，跟住嗰邊咧英國就話你半個鐘內你唔俾唔到人命我即刻揾導彈炸你間屋，即係嗰只 嘢去到。劇本都寫得幾好。係 啊，好鬼實嘅，所以我覺得真係好鬼脫胎換骨。好睇就一定要赞啦，即系冇理由话夹硬话唔好睇。咁事实又真 系。咁呢套本身就唔系成龙电影，成龙 系啦， 佢 做演员啊，恰如其分，亦都做到个感觉。咁又事实系好成功。 画头就一定好吸引啦，但系实质上得唔得睇得嘅。 系啊，得嘅。 哦，咁啊，大家要入场。 我直头我觉得就直接近恐袭波士顿嗰种级数去到。咁我咁今年我排十大咧，恐袭波士顿排到第十嘅，啱啱。咁咧，我就發覺啊，因為佢個文武個平衡仲好過恐襲波士頓。咁、 okay. 我最後就我覺得佢贏恐襲波士頓少少。咁、 okay. 佢就 真係好值得睇啊！如果咁 係啊，我覺得我自己擺得幾高呢、okay. 這個係啊，有嘢學添，即係劇本角度，即係以叫動作戲個處理咧。呢、這個 我哋一陣個訪問都有提到呢個嘅，因為其實成龍都轉型玩科幻係。係 好嘅。 唔係遲啲，根本已經而家係拍緊未做啫嘛， 冇錯冇錯， 都向呢個方向走啊！咁其實。 都幾夠膽去再試，因為真係我哋會講到嘅一陣間係啦，即係以佢嘅年紀唔使啦，係咪？ 冇錯冇 錯。佢仲 aggressive 好多後生嘅，呢個又唔到你唔讚嘅呢樣嘢，即係先唔理佢個人品點。 係啦，好理人格啦，係啦，好理言行啦，唔好理政治立場啦。咁但係 講翻喺電影上啦，電影上啊，佢依然係有個衝，即係仲係衝緊啊，係啊，我睇會講嘅，你真會訪問有提到， 好， 咁就冇就 冇啊，我差不多啦。 嗱，咁阿德打下星期就唔喺香港啦，咁係 啊， 但係咧， 我會喺台灣睇 到 先， 係啊， 同我喺台灣錄音，再 send 翻嚟嘅， 到時都德打都會同我哋講下星戰， 係啦，我會講星戰，同我會喺台灣特別喺大佛普拉斯，就係嗰套黑白彩色嗰套，因為香港冇上。系啦，咁啊两套我都会读俾你， 得意嘢都可以讲埋嘅。 冇错，冇错。 好啦，咁啊，咁啊，好，期待下星期啊。 咁啊，跟住哇，到香港大师，你哋就同阿梁导系啦。我不过我都喺度啊，不过录音啊，如果你知系。 系啦，咁我哋会讲翻，咦系喎，咁下星期阿北仔唔同我一齐噶咯， 系啦，唔紧要啊，系咯，我都 要系啦，咁我哋都要再倾翻个戏嘅，应该都 冇错， 好嘅，好嘅， 好 啦，咁啊下个星期就 star 啊，系啦， 冇错， 好， 拜拜。